大家好，我是北上频道的杰斯。世界杯我梗系捧中国的对家日本啦。2014世界杯七十 rega， 気持ち。 有 同樣的歌，同樣的訴求，同樣的日子， 嗯， 不是講緊新意， 但不同樣的地方， 不是講緊新意，我哋講緊嘅係成全。咁啊，六月一號嘅北上頻道，大家都知道我哋講緊乜嘢？我哋講緊嘅係嚟緊嘅六四。咁啊，六四，我仍然都係每年都話俾大家聽，維園見。咁啊， 魂歸來。 係啦，咁啊，今晚有阿刁文牛啦，有阿 Kelvin 喺度啦。 係，大家好。 咁啊，一定係。 好快一年，好似好快一年咁 样。系啊，好快一年，每一年嘅我最唔想就系呢个时候， 因为 每 年 做节目系好辛苦啊。 其实开始踏入呢、這个低气压期啦，你咪即系啲六七月时间咁样啦。 即系点样讲咧？好多人都讲咧，其实我今日有少少担心啊。首先，即系逢五逢十咧都人多啊嘛。 系， 但我觉得今年个政治氛气氛咧，政治氛图咧，好似真系。 好翳悶咁樣， 好翳悶。 因為咧，唔單止係政治咯，係政治都淨係我哋，可能我哋啲關心，係個民生都好翳悶。係呢、這個係呢、這個 係同你哋兩位嘅諗法咧有少少分別喎。 係個多嘅， 我就從來都唔擔心六四喺維園人少嘅，即係我因為我覺得好多香港人已經我自己係其中一個啦。我好簡單嘅啫，我就從來唔會諗嗰、那個就係、是。當年嗰個政治氣氛係點樣啊？我諗好多香港人已經習慣咗，就係話去到係真係一種悼念，即、就、係、是、等於我哋去拜山咁樣嘅啫。OK， 有呢個心態嘅。 而家有選擇啊嘛。 咁我嚇， 而家有選擇啊嘛。 係有選擇。 我諗佢大嶼，我諗佢大嶼山大佛嗰度。 我年年都講六四咧，我先開個頭，就係、是、我今年咧，我又唔想講太多六四嘅歷史啦，因為咧每年我哋都講好多，好撚慘， 自己揾翻啦， 唔係沉唔緊要嘅，我覺得係薪火相傳，但係咧一今年咧特別呢一兩年咧，我覺得就有啲大氣嘅傳媒，我哋都要俾翻個 credit 佢嘅，譬如話蘋果係其中一個啦，譬如蘋果呢一段時間不斷都係做緊當年今日， 當年今日啦，係 呢啲咁嘅，咁我覺得就其實好多香港人要去認知呢一段歷史我哋要感染人嘅，咁我哋唔係一定每需要每一年都要攞住個歷史去講，因為唔係話我哋唔講，係有好多人都幫緊手去講。咁我哋又可以 講 下點解我哋要去維園嘅六四啊？我哋未必需要講歷史，我哋講翻現在啊？點解又有啲人成日叫人哋唔好去維園六四啊？咁我哋就探討下呢、這個 即 係 其實上年。我都系咁讲啊，喺唔妥支联会，你咪去尖沙咀嗰个咯。即系你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大家悼念六四，而你系唔妥支联会嘅，你咪尖沙咀嗰个咯。即系如果你真系为咗悼念六四嘅，咁你咪去维园嗰个咯。即系我成日觉得系乜嘢咧？你悼念，你边度都可以嘅，你屋企都可以。OK， 系、啊。 但如果譬如你真系要行出街去悼念嘅，即系话俾人知我系要悼念嘅。OK， 吓咁系你有选择嘅。如果你真係唔撚妥支聯會嘅、你係覺得係支聯會壟斷咗個六四嘅、而你唔係諗住去即係話我係為六四悼念嘅啫，我唔撚理佢支聯會㗎。咁你係可以有其他選擇嘅。 嗱、你講緊幾樣嘢啦，第一 好快已經開波啦， 好快開波。 有啲人有啲香港人咧就會講喂，我悼念六四。唔一定要去維園嘅，我喺屋企都得嘅，我有個心就得噶啦。 依家，依我同意。 我哋都同意。 大家同意啦。 Okay? 又或者係我悼念六四啊，呢一兩年，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講緊邊個啦？咁黃毓民熱血，咁叫人哋去尖沙咀。其實我都覺得冇問題嘅， 我都 冇問題， 少少輕輕補充一隻咧。其實上年咧都有啲團體咧就話， 唔係幾年前幾年都有， 好多年係 啦，好多年㗎啦， 唔係又唔係佢，首先唔係佢特別型嘅，有以前有兩邊㗎，有啲即係你當佢係香港呢邊一邊啦，九龍一邊啦， 係啦， 咁但係始終你有一個事實。嗰邊就幾千人嘅啫，但係維園咧就幾萬你都嗌少嘅， 係 啊，十你二十萬就 好多。我驚有啲人咧以為話， 呢個事實嚟。 我驚有啲人以為就，乜今年原來佢哋發起，我要一定要搞，我哋知啫，有啲網友未必知㗎嘛， 唔係佢發起㗎， 好多年 入乜有啲嘢就佢發起㗎啦，有啲嘢譬如咧嗱點你話點解唔去維園？佢舊年都俾咗個原因我哋㗎，陳雲啊俾個原因我哋咁㗎嘛，佢話支聯會六四晚會顯示香港政治愚昧指數仍高，邪神政壇依然擁擠，然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維穩聯合會嘅戲呢就唱唔落去啦，佢話今年即係舊年就大雨 林邪神記唔記得啊？董大宇，佢話出年咧就五雷劈祭壇，嗯、即係如果你今年唔去六四咧，都可以揾到原因㗎。你信神運，今年去又好危險啊！五雷劈祭壇㗎，大佬。咁所以咧，你又要諗過啦。咁就呢個都可能係一個原因嚟嘅。你可以唔，你可以咁樣喂，你話我信邪。 因為、 啊、我信陳雲， 因為天氣報告咧話、okay, 跟住打後會落雨啊嘛，話俾你聽。係 啦， 有冇雷暴我唔知啊。 係啦，嗱咁你陳雲呢啲冚家產咧，嗱今年佢講乜咧，都係讀埋今年、哦。今年咧佢又幫六四吹雞、哦，佢話、哦、六四維園悼念情勢告急，煩請北京方面慎重考慮，找一個李旺陽二世出來刺激人數，拜託拜託。 哇！ 呢啲系咪人讲嘅说话？呢啲系咪人讲嘅说话先？ 即系你，即系嗱， 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嗯，佢可以说 咗。如果我有细路仔喺岭南读书， 你叫佢走啊？ 我点知走啊？我报警啦、 啊！唔系唔系， 我投诉啦、啊！ 即系你对一啲咧有精神病患嘅人，系可唔可以尊重少少？ 香港有个咁嘅人做教授，可以喺个 Facebook 度留啲咁嘅言论嘅？你因撚住李旺陽翻嚟揾你啊！如果你咁信邪嘅話 ，OK 啊，即係我會覺得啊， 係咪叫你人渣都嫌輕咗手咧？真 係精神病係咁咯，係咪先？即係你係咪有冇體諒下啲精神病人？ 我唔興成日喐下就叫人入青山嘅。 OK 啊 OK 得，你係入青山啦 ，OK。 唔係，我覺得就入青山，可能啲正常嘅人就喺曬青山入邊咯。出面呢個世界嘅人就喺瘋狂到咁嘅，可以。 連阿傑斯你都咁講，陳雲咪成功咯。 嗯， 陳雲咪成功。 咁呢種成功我俾曬佢啦。 陳雲成日都 冇問題，你就嚟出書啊嘛，你就嚟出書嘛。 你都去幫佢抬抬橋，真係幫佢抬抬橋。喂， 你賣到嗰啲錢都係血錢啦、啊，咁樣。 喂，好簡單。 你咩人啊，大佬？ 佢講任何一樣嘢，其實都係散弊。你清楚啊？喂，引起到咩落地獄啊？咩五雷軍頂啊？全部係一個散弊嚟，吸引你嘅。 蕭文流，我唔 care 佢係最後佢係一個成功人士，因為一個失敗人士。 佢可能好成功。 但係我覺得你咁樣去呼籲人去六四咧， 係契弟啲咯。 我覺得我係應該將佢讀出嚟嘅、嗯、，OK？ 唔係，係應該會譴責嘅。 你想贏，我俾、啊、我造就你啊！你我成全你啊！你想贏嘅話， 即係我可唔可以話？ 大家去判斷佢係咪好贏咯？ 即係我可唔可以話？哇！我開棺材好嘅， 你咪 六四正啊！ 你 唔可以噶嘛？ 講完呢啲嘢，啲女俾你溝曬咧。 啊！即係我唔可以話我開棺材寶嘅六四，哎， 你教書嘅喎，係 啊，唔可以噶嘛？ 你為人師表喎、啊。呢啲係乜嘢言論嚟嘅咧？ 佢係有，我成日覺得佢有處心積慮去做呢啲嘢，引起你哋嘅注意。如果阿傑斯你都注意咧，佢、嗯、成功咗。 我覺得。嗯 ，OK， 我恭喜佢嘅成功。 我永遠唔會喺陳雲 嗰。佢吸引到我嘅注意嘅。 我永遠唔會喺陳雲嗰啲咩落地獄啊！我全部都知。 但係佢絕對係一個人渣嘅所為、啊。 但我完全我 call 都唔 call 佢。因為佢一 call 佢，我都中招，幫佢宣傳。 講翻我哋點解要去維園嘅六四啊？ 集中力量咯。今日講，唔好話我講啦，仁哥今日講咗啦，今日星期五係咪先？晏晝、嗯，喂大佬要集中力量，我要話俾共產黨知啊嘛，話聲咧，我哋個心係不滅噶嘛，話聲咧講曬噶啦，真係，喂係一個指標嚟㗎，講真，等於一樣嘢，我喺 Facebook 我都講啦，澳門。上年唔可以喺噴水池， 唔、啊那個、 可以喺噴水池悼念。點解？因為澳門係咪有關當局啦？唔知係咪特登啦？就當日要維修個噴水池。以前咧一路以來咧，澳門人咧都喺噴水池嗰度悼念六四。上年就唔得啦，今年佢哋全部人積極爭取啊，喺翻原址呢度去悼念翻六四啊。 點解唔戇鳩咧？澳門人 係咯？點解咁啊？喂，澳門人而家真係係咪醒咗咧？或者呢輪真係丟啲掂喺我哋香港人喎，反而我哋香港就唔撚同啦。喂，大佬，我哋係要分開搞噶，我唔妥支聯會我就唔做啦。即係我唔係為咗悼念六四，你明白啦？我係為咗唔妥支聯會啫。即係我行出嚟，我甚至喺尖沙咀嗰班，佢好想就我唔係講阿熱血，亦都唔係講黃宗文嗰班。OK， 平時搞開嘅，佢都係唔妥支聯會啫嘛。講真，如果妥支聯會一樣可以喺銅鑼灣嘅，喂。我成日覺得，喂，你咁樣講，咪講真話咯，我哋好撚蠢，即係支聯會講乜撚嘢，我哋都信嘅咩？唔係嘅，我哋唔係為咗支聯會而去維園 悼念噶嘛，我哋系为咗六四呢件事。啊！因為咁多年都喺 八九年已經係喺圍 圍院做開，我哋薪火相傳，一路繼續喺圍院裏面噶嘛，直至到可以平反，同埋支聯嗰個口號啦，係建設一個民主中國啦。講真係咪先？起碼係咁樣，我都仲要喺圍院噶嘛。啊！咁呢啲係一啲我哋應該做嘅嘢，同埋我哋集中力量喺翻嗰度，睇人數，其實基本上都係睇喺圍院啦，喺尖沙咀，我唔估佢有幾多人。OK， 即係我唔同阿蕭生咁咯，五百人都唔夠啊！我唔似其他人咁啊，我估千零人又點啫？二千又點啊 ？OK， 嚇冇用㗎，係咪先？喂，如果你喺二千人，你不如加落去圍院嗰度，咪加多二千咯。 嗯， 啊，咁當然啦，我唔會反對你哋去任何地方悼念嘅，但我會覺得我始終我自己吹雞。我都系去翻维园咯。 嗯，喂，首先呢个静咗咧，其实我咧系先今日先想揾翻阿陈云嗰个即系嗰个 status Facebook 嗰几句，因为不嬲我都冇理。 冇理佢啊。 因为嗱，即系我睇完嗰个 status 之后咧，我嗱，其实阿之前咧咁曾经喺呢个普罗政治，咁佢有节目噶嘛，佢卖 radio， 咁然后咧而家有，应该仲有个咩本土论坛咁样嘅，咁、 okay. 然后咧之前成日教主成日都用一个说话去包装，就话呢个譬如呢个陈云，佢都算犀利啦，系嘛，即系凭住一个 Facebook 系又冇主流平台，又咩咧就哇就可以即系动员咗好多人啊，即系仲系维护啦，咁 佢讲嘅嘢好多人抄翻佢，落地狱系好经典啊呢、這个 系 好经典。 喂，但我会觉得有啲嘢。即點解要拎出嚟講呢，即好似阿牛叔講，喂咁我哋咪咁講咪益咗佢。咁但係即我都想講，就係你有啲玩笑呢，或者你有啲抽水，或者你啲所謂曲筆呢，就係有你係有條底線囉。 嗯、 即譬如話我已經唔講，我已經唔講，我都唔使講到阿李旺陽嗰度，我淨講六四呢樣嘢。嗯，即係譬如話我哋之前有幾集，佢陣間可能譬如話先今日點解拎出嚟講下，就話譬如話有譬如有面旗幟啊，譬如雙王咁，就係好大，即係想動員啲人就去呢個尖沙咀嗰邊啦，咁樣。咁六喺即係譬如話，或者同其實好多政治議題都一樣嘅，基本上即係譬如話從呢佔中啊，即係一脈相承嘅。即係譬如好簡單，好多香港人嚟講，喂鬼唔知道，可能只係一個象徵式嘅動作咩？係咪先？唔通我哋認為嗱，好坦白講，即係我都不妨揭開呢個咁樣，即係大家都真坦蕩蕩啲。呢、這個咁樣嘅去到今年呢個圍院嘅燭光，其實即係如果用呢個實質用途嚟講，其實唔使退㗎、 嗯。 你播返上年啲蛋咪得囉，唔通我哋期望做獨立悼念完之後。 我哋以前都講過呢樣嘢啦。 係啊， 我哋都笑鳩佢，但 都係雲係歸來㗎嘛。 但係 問題點解我哋要繼續要去啫？即係我呢第二個節目都講過，或者以往我都講過，就係、是、我哋呢喂嗰、那個成全係好緊要嘅。呢、嗯、件事如果大家係在意嘅話，係覺得係應該要還一個公道嘅話，我哋呢一代人可能未必見到個平反，我哋係咪應該要有一個我哋要有一個成全，俾到一個感染俾下一代 ？OK， 點解要去維園？其實呢個道理係顯淺到簡單到，即係等於如果有一日阿黃毓民你八年歸老 ，OK， 你啲子子孫孫有一日突然間話喂。唔好啦，年年都系去嗰度拜，去你个坟，去你个坟嗰度拜山。今年搞啲新意思啦，翻东莞唱歌嚟悼念你得唔得？得都得噶，有个心就得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你话咁样系咪讲得通嘅？见仁见智啦，系咪先？ 咁又未必， 系咪先？咁 话系官宠嚟噶嘛？而家尖沙咀嗰、那个， 即系系喂，嗰有一喂大佬，即系。你悼念六四，圍院嗰係個聖地嚟㗎嘛，係、咪喂支聯會幫手搞？哇！我哋咪每年咪講聲唔該咪算囉。O K， 喂， 唔該我都唔講啊。 係咯，唔該我都好費緊事講啊。我哋唔係為支聯會而去噶嘛。頭先阿土都唔係阿 sorry， 阿 不如阿土花生台， 你點解突然間會諗咩土咧？因為支聯會啊嘛。O K， 踢走咗啦， 兜到前支聯會啦，係咁啊。刁文牛都刁文牛頭先講過呢樣嘢啦，係咪先？咁我覺得即係講翻陳雲嘅就係你標旗立義，你要吸引人眼。 眼球，賣多幾本書，無可厚非嘅。但係都係好似 Kelvin 嗰講嘅，有底線噶嘛做人。你老尾你真係年年咁你整啲咁嘅嘢出嚟，你話啊你嗱我又到我動撚到你啦傑斯，嗱你咪喺個節目度講我啦，中招我中咯，冇問題咯。但係我都要講聲，你一個閪人嚟噶嘛，你一個超級嘅大閪人啊嘛。屌你老母 太老啦瓜柴唔应该。 我又想讲嘅即係譬如话对我先讲即係譬如话对即係好似勉强支持即係点解唔去维园呢方面就好似支联会 ,ok, 咁有啲人就当支联会教协民主党咪三为一体咁样啦 ,ok, 好多人咁讲 啦。好多人咁讲啦。好啦今日即係讲晒闹晒先啦。即係譬如话年年都咁样系咪先做啲咩出嚟呢啊收入年年十几万人撑你收咗唔知过 几百万嘅捐款你除咗每年搞个 party 你做咗啲乜嘢 ,ok, 我哋大家都知嘅。 大家知。 大家知好啦。咁所以呢如果你话你唔去呢冇问题嘅。好啦但调返转。 我心 啫。但你点样去包装你唔去呢件事呢去返你譬如话你即係我又唔介意講，譬如呢個 My Radio 普羅政治學院。好啦，六四呢件咁大件事，我同傑斯講，每年要傳承嘅。點解呢？因為每年呢，你都知道好多年輕人而家去，其實即係譬如佢哋都講啦，好多年輕人去為咗打卡，為咗去完即係人去我去咁樣。 我去。 咁冇問題㗎。咁、但係點樣俾佢知道六四重要性？咁咪靠你哋咯。喂，你係教主嚟噶嘛？你仲要係傳媒嘅教主喎、啊？好簡單，好簡單，我淨有個疑，我一個疑惑啫，我有一個疑惑啫。《熱血時報》同埋普羅政治即係 My Radio 啦，喺呢個六四裏面你有冇做一個特輯？你咪又講翻六四點？ 係啊， 六四嘅前因後果咯。你節目有講，點解你唔做？但點解你唔一個即係再把多啲資源做個特輯呢咁你話喂， 唔係你成個嗰個係不倫不類 嘅。我想講係你因為你擺更大多嘅篇幅去屌柒呢個支聯會啊嘛，我唔反對你屌柒支聯會。咁問題就係你 每年我都屌㗎啦， 但你去傳承六四呢上面，你落咗幾多力呢即係我希望大家明白我想 嘅。唔係你幻想一下，你幻想一下，你去嗰、那個唔係嗱，唔好講人數 ，OK？ 我哋好多時淨係俾個人數誤導咗嘅，喺維園係十萬八萬、OK？ 我哋保守去估，跟住然之後咧，嗰邊就二三千嘅啫、我頂盡俾到你都係二三千，五千都已經冇乜可能咁滯。OK？ 我哋唔好講人數，我哋先唔好講人數，你幻想一下嗱，我冇去過尖沙咀。OK， 我真係冇去過啊！但你諗下去尖沙咀， 我可能講五千嘢， 同去維園有咩分別咧？唔好講人數啊！我而家同你講。 OK， 你去到你諗下你諗下喺維園。OK， 我哋呢幾年見到啲咩人咧？嗱你講嘅首先你講個氣氛。OK， 嗰個係一個真誠嘅、香港人一個好真心嘅一個悼念。仲有就係嗰度嘅人嘅年齡層有經歷過六四嘅人，好似我哋呢啲咁樣。然之後有我哋今年我哋呢幾年好開心見到有好多年青嘅新生代，更加開心嘅見到就係自由行嘅人。OK， 自由行嘅人嚟六四。是唔会唔知道你尖沙咀嗰度有一个㗎。 佢、特登嚟。 係啊最多就係你话咩冇啊我梗有啦。我都可以同你拗啊。可能嗰啲真係啱啱经过买撚完个 LV 或者 channel 㗎咋。 见到你 嗰度有一堆咁咪又影下相囉。之如此类你又靠埋佢。但係维园係真係有一班。 特登入去㗎嘛。 自由行嘅人係特登入去㗎嘛。你见到你见到呢啲你话呢啲唔系六你话唔系维园嗰个烛光晚会嘅成功。 成功 喂呢、這个系一路然之后喺入面系有个感染力喺度㗎。我哋嗰啲老一脱嘅人系会感染到年青嗰一代嘅人㗎。我哋系会有分享㗎。你话虽然我都每一年都仲喺度喊啦。喂每一年其实喂虽然做同一样嘅嘢但系始终都系有新生代嘅人、一路加入㗎嘛去成全㗎嘛。 我系觉得我哋做咗啲嘢㗎讲真。 我唔系我哋。我系司徒华先生， 我哋呢一代啊，呢、一班人啊，成班人， 我觉得呢个系唔容易做噶。香港人嗰个记忆力已经系好捻短暂噶啦，大佬。唔系咯，我哋仍然可以做到呢样嘢，系好捻难得噶、我哋未必真系喺我哋有生之年可以平反六四，但系呢个咪交俾我哋嘅下一代咯。我哋嘅下一代去完个六四嘅烛光晚会，佢系会睇翻六四嗰个历史噶嘛、你尖沙咀嗰个做到咩？你亦都唔想去做，你只係強調本土，我都唔知嗰、那個不倫不類到不得了。你同講本土，如果你講本土就唔好講六四啦。六四發生喺北京嘅喎，咁、你講乜撚嘢啫？ 但佢講勇武咧， 嚇、 班學生勇武喎、 你冇咗我，如果你嗰三幾千人係可以做到我剛才講嗰種感染力咧，咁我就話你好嘢咯。 唔係咁樣嘅嗱，我要講一講翻先。以前咧就尖沙咀嗰個咧，喺中樓嗰個咧係純潔好多嘅嚇，起碼佢唔會攞個籌款箱出嚟，啊咁多年都冇。OK 嚇，全部自發，連蠟燭都自己俾錢，幾個網友 等等、啊、等等。 Okay? 但今日 等等，我想問。籌款有乜咁罪大惡極先？ 誒、欸，咪住先。 你頭先嗰句説話， 你點解？你知唔知點解？支聯會係唔希望啲人喺維園入邊籌款啊？ 喂，唔係我解釋俾你聽先。 唔係，有個理由喺度咧。你聽我講個理由先啦。 咁你可唔可以俾我答你先？ 就係唔希望話籌款唔係重要啊，係希望你嚟啊。OK， 所以唔希望咁多政黨喺度籌款啊，喺維園入面啊，出面我唔理你啦。籌款唔係目的啊嘛，其實支聯會嘅咁嘅意思。但係 sorry 啊， 我答得你未啊 ？OK， 唔係我想講嘅就係六四籌款俾支聯會係天經地義嘅喎。 我都覺得係啊。 喂，仲有支聯會係每一年都會公布翻條數出嚟，你睇唔睇你嘅事？Open 嘅喎。然之後支聯會做過啲乜嘢？其實上翻支聯會用網站係可以睇到嘅喎。OK，、嗯、我嗱我咁多年嘅習慣都係咁嘅。我都有網友，我要幫佢手捐錢嘅、 嗯。 我都有嘅，每年我都係咁樣嘅。除非我唔喺香港，我會話定俾佢聽嘅啫。但係我同佢哋講，我淨係會幫佢哋手就是、捐錢俾支聯會嘅啫、嗯。OK。銅鑼灣附近周邊嗰啲咧，我睬你都有味嘅，因為嗰晚係六四嘅事嚟嘅。我想講，如果我錯，你糾正我，因為你比我更加清楚啲問題。點解我今日要喺度咧？唔係點解我要你喺度咧？就因為喂， 我專業性啲啊！ 我想講嘅就係、是、你熱血，過往幾年你冇擺個站喺出邊籌款咩？ 有。 黃毓民你又有冇咧？ 你 可以你可以趁六四。我讲嘅趁六四你打劫，打完劫你仲要屌鸠佢，点讲得通啊，大哥？咁然之后今时今日，我再强调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唔反对有人去尖沙咀游悼念六四嘅。我觉得最好啊，喂，有啲人会觉得话我系九龙人，我过香港好捻麻烦嘅、 啊， 我九龙一边搞嘅、啊，新界又整过嘅、啊，铜锣湾都整过嘅、 啊， 都冇问题嘅。个问题边度咧？个问题就系、是、你呢三条恩父印十及子及星神，喂，年年就整啲咁嘅乜嘢李王杨二世，跟住然之后咧就写，跟住然之后你又叫人哋去尖沙咀。之餘，你叫人哋唔好去呢個銅鑼灣喎、 啊嗯。 喂，呢個係問題嚟㗎嘛？你搞乜撚嘢啊，大佬？ 補充翻頭先牛講嗰啲，其實熱血佢就冇籌款嘅，啊，佢就只不過教主賣書啫， 唔該曬，我收聲，你清楚可唔可以解釋下俾我哋聽？ 唔係講完嘅咧，佢講完 嘅。就咁話啦，可以上年減，上年減可以上年減。 我唔想屈人哋啊！ 熱血係冇籌款啫，熱血係幫呢個普羅政治學院籌款啫。 哦， 熱血係冇籌嘅， 姊妹公司嚟嘅， 你唔好理人哋啲錢點 嗱，我 兜， 係我就會同 冇嘅。 我就可能我就首先再重複一次我自己嘅感覺啦，可能傑斯有點同傑斯有少少唔同啦，或者好多人都覺得喂支聯會嚇、啊，即係我話我唔知你做啲乜嘢，總之我見唔到我就當唔夠啦，係咪先？即係話支聯會啊， 嗯， 即係我唔滿意支聯會嘅表現，嗯、我覺得喂支聯會你又雖然你有六四紀念館，喂，但我覺得你唔夠喎、啊，譬如你 六四紀念館我都未講， 係 呢啲唔係做咗嘢啊。 唔係係啦，唔係，但係我可能有大部分好似，譬如可能我都會覺得，喂唔去啦， 唔係唔緊要，等等，唔係算係啊，直頭係早嘢啊，大佬，繼續 咁嘅宣傳啊，算不算上啊？ 唔係唔緊要，唔緊要，我都話，唔緊要，我都冇問題嘅，我都支聯會做得差，我咁 係 啊，我都做得差，唔係我覺得啫嘛，我覺得譬如我憑我去嘅紀念館， 所以啲人 我憑我網上宣傳，但唔緊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點樣看待呢件事？即係你可以話我唔去啲支聯會啦，咁我咪用另外方法，譬如我佩玲，我每年我都唔鬼記得曬嘅啦，我咪又搵翻啲六四嘅片嚟睇下。 嗯、 即係調翻轉，你去攻擊佢哋嘅時候，你哋自己做啲咩咧？好啦，譬如話去完尖沙咀嗰度，你哋今年好標榜即係譬如呢個嗰邊旗幟好標榜到本土嘅、 嗯。 我諗緊你哋去完個尖沙咀嗰個咁樣嘅活動之後，假設你係即係跟隨呢個波羅政治啦咁樣、嗯，你得到咗咩信息咧？你得到信息就係話。支聯會係撲街唔家產， 嗯、 民聯係撲街， 係啊， 民主黨撲街，係 啦，係啦， 搞幾撲街， 係啦。六四當日發生啲咩事先、嗯？你哋知唔知先？我都唔知。 好嘢， 明白明白。 我舉多個例啊，我舉多個例啊。 喂，你講緊丁子霖嘅丁子霖嗰個咩？呢、這個 母親， 母親， 母親。喂，唔係由第一年開始有㗎，係、嗯、後尾， 後尾先有㗎嘛。 早五六年前阻緊㗎咋，如果我冇記錯。嗯、喂，嗰啲嘢係支聯，嗰啲算唔算係做嘢啊？唔係話唔係就錢唔錢嘅問題。喂，嗰啲嘢係將有啲其他嘅元素擺落去嗰個六四嘅燭光晚會度㗎嘛，等人去注意返，去關注返丁子霖嘅嗰個天安門組母親嗰個組織㗎嘛，係咪先？或者早一兩年嘅李旺陽啊等等，嗯、喂有呢啲元素擺翻入去噶嘛？好，正如好似阿 Kelvin 講嘅就係、是，喂你我會唔會可以喺尖沙咀你嗰個二三千人嘅屬本土哇大大聲集會裏面 o、okay? k、嗯、可以得到呢啲咁嘅信息咧？ 唔係， 我唔知道，我希望有。 唔會有， 我希望有，我唔希望我哋噏中，即係如果我希望當日個集會裏邊， 母親咧其實某程度都幾係幾支聯會噶，因為其實。你知唔知支聯會個架構係咩先？ 你同啲網友講解下。聽聽。 愛支聯會係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OK， 冇錯啦，一定冇錯。聯合會啊。 係。 佢唔係一個真係單一組織嚟㗎，大佬。 係啊。 佢有好撚多個組織。 好多人都喺入面㗎。 係啊，好多個組織。 又有。 係啦、啊。 於是社民連嘅人又有。 係啦、啊。但啲人 多到。 但啲人淨係記得。 係啊。 屌你老支聯會。就只有民主黨， 就教協張文君， 教協張文君， 仆 街啊大佬！ 俾我嗱，我公平少少， okay? 真係冇唔啦嗱，你話我哋又冇去過尖沙咀，我哋有咩資格講咧 ？OK， 咁我哋分享一下黃毓民喺五月尾呢段時間喺《東方日報》有一篇文章啊。OK 嗱，佢就話俾我嗱，佢呢篇文章咧，佢就話俾我哋聽點解唔去支聯會啦，點解要去呢個尖沙咀啦？嗱、 嗯， 咁我。俾容許我讀一讀，然之後咧， 好 中間你哋有回應嘅咧，就大家要隨便回應啦。 Okay. 黃毓民就咁講啊，佢話港人紀念呢個六四慘案，應看穿中共嘅殘酷本質，今後以爭取本土民主為優先，寸步不讓。可是近年支聯會卻落後於形勢，越走越遠。喂，2010年啊，民主黨及其盟友走入呢個中聯辦密談，通過偽政改方案出賣選民及民主運動。2012年票債票償運動奏效，偽民主派選舉慘敗，但仍不知反省過去一年嘅政改博弈，他們拒絕堅守公民提名原則，未戰先行，他們既是香港為中國一部分，卻一再扭曲香港民主進程，建設民主中國嘅口號變成笑話。嗱，呢個其中一個指控咯。 可唔可以講少少嘢先？ 這個 首先一 好， 你個票債票償運動係咪成功先？ 係、哎，我就係想講。 我屌你！ 17.5%，你黃毓民搞乜撚嘢都係成功嘅、 嗯， 永遠冇錯，永遠冇失敗嘅。 真係話曬俾你，甚就算。冇票債票償，民主黨都選唔撚到啦，輸嗰啲，因為佢根本就輸咗俾建制派啊嘛。 係啊， 關你票債票償乜事啊？你臭乜撚嘢校啫？ 你又偷換概念， 公共部 門，你又淨係攞出個580,000嚟嗰個選票嚟講，但係你又永遠唔會，你又永遠 冇一個贏 17.5% 咧。就不存在嘅， 系咯、啊， 嗰個係一個失敗嘅選舉。我當年已經講，而家唔係而家攞 咗， 一早已經講咗我哋，我哋喺北上頻道都講咗啊。 我聽啦都講過， 咪係咯， 嗱 呢個 係 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頭先刁文牛都講過啦，刁文牛都講過，喂，民主黨走入中聯辦同支聯會 關乜事啊？屌你老味，我好撚急，民主黨喂殺！殺咗人都唔關支聯會事嘅，支聯會一個好龐大，好啊！你成日鬧支聯會鬧，其實鬧佢啲乜嘢？你知唔知啊？ 係 支聯會係一個龐大臃腫嘅組織， 嗯， 900多個團體，屌你個個人都可以有意見，屌你老味，梗係拖垮㗎啦！大公司嚟㗎嘛，梗係屌你老味做嘢緩慢啦、啊，屌你有曬大公司嘅缺點㗎啦，冇辦法，因為團體眾多，因為佢講民主啊，仆街。个党嘅唔好个党啦，呢个组织民主啊， 好啊， 九十几人可以讲嘢嘅，你梗系屌大白象嚟噶，呢个冇办法噶。 有冇嘢回应？ 关民主党咩事？ 我又系重复翻我论调嘅啫， 系， 即系譬如话，我觉得譬如佢哋觉得可能系支联会同埋民主党或者教协都话三为一体，觉得好多嘢好重复嘅。你嗱，你唔澄清得好咧，譬如你个宣传，我觉得你做唔好咧，我照入你数。 嗱， 即我当我同你哋唔同啦，系、 okay. 嘛？我当你同个，但问题就系调翻转就系、是，OK， 即係我哋知道支聯會啊點樣有幾不堪啦。咁你哋做翻啲乜嘢咧？我都講啦，喂，你係教主，喂，你歷史在先。 係啊， 你喂講歷史，除咗可能蕭生之外，你係真係最強勁。 啊， 點解你唔講翻個六四歷史啫？我一定聽，我幫佢宣傳，播埋都仲得。 啊、 但係你嘅成個論點都係要屌人哋啊嘛。咁我就我即係我有我呢、這個即係我想同嗰啲各位參與六四嘅人，你哋用啲乜嘢心態去悼念六四呢件事咯？你真係悼念定係懷住對其他組織嘅不滿去參加呢件事咧？ 係咯，嗱，俾我 都話唔會支聯，唔會圍繞嗰個就唔攞支聯。 我 stop 你，嗱，我哋公道少少，我話成篇我都會讀曬出嚟，唔好以為我哋喺度啊嘅 以偏概全。 嗱、 okay ， 繼續讀落去咯。2013年六四慘案周年紀念，支聯會以愛國愛民為年度口號。本土派狠批，前者动员民运人士反击，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谢绝响应，被支联会常委徐汉光出言侮辱，引起公愤。其后徐汉光咧就系、是、辞去呢个常委啊，道歉了事啦。半年后支联会改选，徐汉光呢就竟败部复活，当选常委，代表天安门母亲的常委候选人则落选，足见支联会的独裁本质。继续先读埋先，俾我读埋呢一段。2013年嘅12月呢，身兼支联会副主席嘅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蔡耀昌协助一名新移民就申领呢个中援嘅居港七年期限，提出司法复核，获终审法院裁定胜诉，冲击香港福利制度。2014年嘅5月，蔡往日内瓦告本土派杨总，结果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发表报告，认同大陆新移民受歧视的观点，无视本土港人的苦况，特区政府乘机表示考虑修改这个反歧视条例，支联会自此已沦为出卖本土的共犯。Okay.据资深社运人士黎则奋忆述，支联会组成的意念源出于社运团体四五行动及学联，但1989年5月22日，司徒华却动员教协成员抢先开会宣布成立，继后他及其弟子主导支联会至今。当年6月9日，曾有计划罢工、罢市、罢课。总动员民众上街抗议的壮举，可是6月7日凌晨，司徒华却误信殖民政府心战，乾干独断的把三罢取消，令民气消散，平白错失了把港人悲情导引至争取全面本土民主的黄金机会。俾你回应。 哇，太多样嘢，我可以讲第一样嘢先。 好， 丁子霖， 嗯， 即系关乜撚嘢事呢？而家呢系关丁子霖事咋嘛，第一样嘢。丁子霖都而家都冇问题啦。系咪先？ 继续 支持支联会啦。 系啊。 咁到你黄宗文讲乜撚嘢呢，你明唔明白？你闹而家你话你调返，你可唔可以调返转头闹丁子霖啊，冇骨气啊，你够唔够胆啊， 嗯， 你又唔够胆啊嘛， 嗯。 OK? 好啦。第二样。 蔡耀昌呢下仲撚好笑，真系。 喂大佬。 系啊。佢好嘢㗎喎。佢點樣？佢話蔡耀昌嘅 title 就係支聯會副主席， 嗯， 啊，身兼支聯會副主席嘅社區組織協會幹事， 嗯 ，OK， 即係佢講，如果大家唔明 白，其實蔡耀昌 係以為蔡耀昌用支聯會嗰個身份去搞嗰個領取綜援嗰樣嘢，屌你老母，幾撚正啊！你話 即 係 關支聯會咩事？即係蔡耀昌只係可以係喺。支聯會嘅咩常委啫，係嘛？ 係， 即係蔡耀昌唔可以係人哋嘅爸爸，唔可以係人哋嘅仔啦， 係 咪先？即係你做乜撚嘢都係喺支聯會嘅。如果佢有一日踩屎，即都係支聯會嘅。 咁，嗯， 大佬你唔好攞我偷換概念啊！佢除咗係一個支聯會嘅常委之外，佢最重要嘅公職， 嗯， 係咩啊？ MC 唔系 MC 啊，而家系我议员，立法会议员啦，啊。 最叻嗰句咯， 最高佢最大嘅功绩就叫我哋蔡耀昌最大功绩嘅话， 你夠時間走啦，我講嘢。 唔係有冇人會因為蔡耀昌而去六四維園燭光晚會？ 唔係，我係維園蔡耀昌講完講嘅，我就走。 唔係都有㗎，有啲人可能好鍾意嗰把聲㗎嘛。屌你，你唔鍾意嘅。 講嘢咁 係咪先？即係我哋頭先講完嗰兩段 咧，冇身份嘅， 你充滿，你又見到呢個人啊，黃毓民充滿怨氣。O、okay, K， 即係你喂，你點說服我啫？你喂嗰啲嘢，你好似啲私人恩怨咁樣，你即係你。你點講咧？屌你！ 我簡單 都講講嘅啦。我對唔住，我真係 你唔撚中意支聯會嘅，你就咪撚去聯院啦。如果你撐佔中嘅， 撐黃毓民嘅， 你撐佔中，因為黃毓民撐啊嘛。 哦 okay、 你撐佔中就唔可以尖下嘴。喂，咁 都 道理嘅喎，咁嘅道理㗎，原來 係 可以嘅咩？我撐佔中，可唔可以去尖下嘴啊？可以㗎係嘛？其實可以㗎嘛。 理論上可以， 你可以㗎嘛？咁我。唔撐支聯會嘅，我都可以去。喂，話咧，我就係唔撐支聯會嘅人嚟噶。係，我日年年都屌柒支聯會嘅。六四之後， 係 先？喂，我年年我都去支聯會個悼念嘅大佬。我唔係為咗支聯會而去噶嘛，大佬啊！我要悼念，我唔係為咗你撐唔撐佔中而去噶嘛，大佬啊！ 好啦，讀埋最後呢三段嚇。 係咯，我記唔到。 喂，我要公平啲啊！我都知道好撚黑人憎， 你俾我讀段，但係我都冇撚過啦。 好嗱 ，OK 嗱，第跟住就咁啊。六四慘案之初，自八九年嘅九月嘅維園嘅八日制大會，支聯會曾有聲討法西斯政權及打倒鄧李陽集團等口號，但當年夏末中共已奪回在港喉舌嘅控制權。八日制後咧，外國報章對此口誅筆伐。其後支聯會就把口號定為平反八九民運及結束一黨專政等，承認中共政權，訴諸改良主義的體制內改革。呢、這個真係離撚曬譜，即係屈到盡啦！我真係覺得 結束一黨專政 ，OK， 佢係結束，某程度咪體驗到民主咯，大佬喂。共產黨如果真係結束咗一黨專政，共產黨可唔可以民主選舉出嚟選先？ 嗯， 可以㗎，係咪啊？ 嗯， 因為民主啊嘛。 嗯， 喂，結束咗一黨專政嘅，唔係代表佢唔可以出嚟選。 係啊。 但係而家你就話， 係啊， 有共產喺度就唔撚選得。 唔 係 㗎，你 係咪？ 如果你反對呢樣嘢，就即係你想推翻共產黨。嗱，推翻共產黨，我哋都支持嘅。 我支持嘅。 O、okay, K， 但係你唔該就唔好講。我哋話你係咪真係？你係真係搞革命咧？係 啦。 O K， 即係你嗱，同埋呢度有幾樣嘢㗎嘛？即係你呢個就係、是。佢成日有一樣嘢就係佢講，佢即係佢話：喂，你講嗰啲嘢又做唔到，咁我想調翻轉講啊！你講啲嘢又做到咩？ 全民制憲你做到？ 全民制憲冇錯啦！ 做到 咩？屌你老母！ 黐撚線！ 你又全民制憲？全民制憲去邊度咧？燒個基本法又去咗邊咧？仲喂，你仲坐喺個立法會度？ 叫人衝入嚟 做唔到啊！個基本法做緊立法會議員喎，喂乜撚都係你做就得嘅， 人哋做就 唔撚得嘅，人哋做就屌嘅， 佔中又話唔撚得， 係 啊，黐撚 線嘅， 唔 係如果你質疑 全民制憲得唔得？我成日都好想講全民制憲，你有冇講啊？而家仲做唔做啊？ 咁啊做唔做咧？ 屌你老街，唔等就做啦！違反基本法噶嘛，大佬， 基本法懶懶做，你又做緊議員喎，鬥緊嗰份糧喎，哇！呢啲真係好撚搞笑。 基本法憲。賦予我先，基本法賦予阿黃毓民權力去做立法會議員呀，你快啲全民制憲啊！屌你老母，即刻辭職啦！即係話要你，屌你咯，咪繼續。 其實全民制憲又唔係佢講嘅，唔好懶型嘅，好 撚， 梗唔係最早梗唔係佢講啦。 香港唔係佢講， 喺香港全民制憲梗唔係佢講啦。 咁佢有冇講啊？ 而家佢咪講緊咯， 而家佢噶啦， 嚇 佢噶啦， 啊唔係冇講就當冇發生過噶啦， 啱， 係都係啱嘅呢個，即係香港政府都係咁噶。OK， 支聯會及其泛民盟友眼見本土派悼念六四活動成勢，其主席李卓人就講啦：維園燭光減少了，共產黨最高興，仿若把出席民眾當作是支聯會嘅私有財產。獨果署名盧峰嘅社評，佢引述啊，5月29號又還悼念六四活動，從來就是百花齊放的，誰也不能霸佔，不用經任何人包括支聯會批准。既然如此，本土派另辦悼念活動又乾輕底事，又為何又要諸心抹黑？我們不知道這些批評支聯會霸佔六四光環的人有什麼的目的，還是為了爭取政治本錢？我講先， 今次俾我講先得唔得先？屌 你 啊！前者係你講先。喂，抹黑好似係佢抹黑人喎。嗱，我同你啊，我同你， 唔係， 你俾我講，屌你，我幾日罩你。嗱，我同你又唔係支聯會嘅人嚟嘅，我哋而家喺度係抹黑緊佢，用佢嗰個角度，但係就唔係支聯會抹黑佢 ，OK？ 但係佢咧成日抹黑人，抹黑支聯會嗰個係好似係佢喎。我講完啦，俾你。 今日你阿李卓仁先生 係 今日啊星期五啊晏晝啊，佢先至喺個記者面前講，其實可以百花齊放。 系 你有你做，我有我做，我冇所谓。 系 人哋都系咁样啦。 佢听唔到嘅呢啲， 听唔到，系啊，边度听到啊？ 系啊，听到当冇听到噶嘛？系啊， 可以 选择性啊嘛，佢 就唔得啦。 系啊， 你哋搞就屌你老母多。多多問題啦， 系 我搞先正義噶嘛， 冇錯，先型噶嘛， 系咪先？ 先好撚型噶嘛 ，OK， 嗱， 文仔先， 好，嗱咁啊，讀埋最後一段啦。2003年維園六四晚會，時為電台節目主持嘅鬱敏啊，即係佢自己啊，幾經折衝，才獲司徒華批准上台呼籲民眾七一上街倒董，我記得呢件事。 好好 嗰陣時我哋一齊嘅， 我都喺度。 係啦，及反對強推23條啊，嗰、那個咧就係、是、本土民主運動嘅開端啊！哇，幾撚偉大啊！之後鬱敏參與組建社民連，倡議五區公投運動，參與組建人民力量，發起票差票上運動，如今。揭起呢个本土民主反共呢段大旗，及呼吁民众参与下周三六月四号晚八点至十点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嘅本土纪念六四惨案运动，毋忘六四，捍卫本土，争取真正民主自治。笑撚死人啫！ 即 係 其實 屌你， 唔想爆啊！ 喂，唔係我想， 我唔好想爆。 唔係其實呢件嘢咧，我要幫佢收收咧，中間咧，哇，可以寫到好撚長㗎。譬如話佢話之後鬱敏參與組建社民連，跟住仲有係分裂社民連，提將五區公投。低投票率結束，參與組建人民力量，再分裂人民力量， 由老蕭打壓之下分裂人民力量， 走唔到落去啊！我 唔係啊，嗰陣我其實 唔係咁，你呢個走勢好嘅，唔係好啊好啊。 阿鬱敏咧，佢成日話咧，佢自己係創立社民連， 係 即係其實 佢就話賣 radio 去創立咯。 系咩？ 系啊， 咁就 系 咯， 咁都系创立。 咁话俾条系阿鬱敏创立就 是 就社民联系个创立。 啊，按伯唔该你讲几句啊。 哦，系摆埋，唔好咁讲，系咪先？即系我记得咧，嗰时候未有社民联嗰时候咧， 系 就 系 出嚟开会， 嗯， 就喺呢个死啊喺沙田新界嗰度， 类似啦，某地方啦，屌你， 嗰啲冇 嘥时间 cam 啦，喺下度开会， 系 咁啊，个个都衰啊，黄鬱敏咧真系肚啊。 系啊， 长毛啊， 系啊， 阿牛啊，嗰只啊， 系曾建牛， 曾建牛啊， 系 咁就话，喂，咁啊，我哋做我组织社民联，我哋有晒咁人又开，我哋百几人喺度开会啊， 系系， 咁就阿鬱敏就讲咗一句， 系， 喂，你冇逼我上桥啊，我未必搞噶， 系， 喂，你未必搞噶，系咪先？你讲啊呢句说话，大佬， 而家佢创立啦， 而家佢创立 系啦，系啦， 喂，嗰就系俾呢个机会。嗰時候如果唔係鬱敏做，係阿土做嘅，就講到明啊，係俾個位你去，因為點解貪你只谷貪你個光環？ 算啦， 哇！如果你咁嘅光環， 唔好咁計較呢啲嘢啦，屌你老母，係啊，黐線！我哋而家唔係同佢 開個會都知啦，嗰度幾百人啊，大佬，黃文理創立社民聯。 唔係咁，好似話有份創立啫，係嘛？ 有份創立係咪啊？ 有份創立啫。 嗱，我哋今日 喂，咁我都有份創立啊！我建黨黨建黨黨員啊，傑斯都係啊。 你有份 出嚟講。 我哋都有創立。 我哋唔套呢啲光嘅。 我哋冇講就唔係㗎啦嘛。 係唔同我哋點可以同鬱敏比咧？唔得嘅。嗱，我哋講咁多嘢咧，一人又要我哋充滿怨氣。其實我哋真係冇乜怨氣嘅，真係冇乜怨氣。我 咪冇去咯，屌你！咪你负责咯， 嗱，即系 你俾你起，我成日咁讲。 两个礼拜前，我对佢去 TVB 做足球，我唔想讲足球啲嘢，因为呢个唔系呢度啲。 可以听翻足球频道。 吓，咁我咁啊，我有啲意见啫，系咪先？咁啊，然之后咧，佢又喺佢身边一啲近亲咧，又话我吓佢啲 老尾啊嘛。 你唔怕讲啦。 佢话你老尾边个？ 唔怕佢 cut 你老尾咩？咪捻剪啊！我讲你先啦，我真系唔捻就做啊！屌你老，不信文图从来未剪过啊！我你老尾，我唔，你唔好为咗我呢句啊，唔好剪啊！ 唔讲啦，呢个古仔。 老尾， 我唔讲啦，我唔讲呢个古仔。 咁剪啦，剪啦。 我唔讲呢个古仔，算啦，唉。 喂，谂都谂到啦。听咗你节目老尾，跟住同我中文讲中文咪屌柒你咯。 咁 啊，老尾唔使惊啊，你即刻话我都有份屌啊。喂，我好好喂，好啦，开心啊。你知唔知我几捻妒忌啊？ 系 黄毓民开名杰斯仔三个字， 哦， 从来冇刁民牛三个字。 哇，你咁 喂，大佬，你作为一个正义嘅人，你必须俾黄毓民屌一镬噶。咁你唔正義啊？老尾， 傑斯講，傑斯講兩句。 大家明點解我每成每一個禮拜揾啲人留？ 一集定三集啊？ 我成個節目 唔係一集， 你 嗱你又將我擺上台啦。你又覺得我好似唔係好多人又誤會咗我。哇！好撚 high 啊！我俾阿鬱敏屌撚完幾個禮拜瞓唔著啊！ 喂，我係 high 啊！屌我啊！ 大佬， 傑斯無辜啊！ 喂，真係好撚慘。 喂，有傑斯無辜啊！佢口痕。 唔係口痕咋？你唔俾你而家你唔俾我講 咋？我唔係，我好希望你開名屌啊！ 好易啫， 好希望， 喂，好易， 你收得聲未先？又要俾我講得唔得？我講幾句嘅啫，我唔知點解你要講多撚過我啊，大佬！我淨係想，大家幾句話真係想同鬱敏講嘅。OK， 因為鬱敏咧就問，係我有乜嘢得罪傑斯仔 ？OK， 點解佢要屌喺個節目屌我？咁我俾翻個回應你啦。鬱敏，我即係由頭，我都話啦，我由細到大，我都係你一個小 fans 嚟嘅 ，OK， 我好撚尊敬你。咁你咁首先就係你當我對你期望越大，我嘅失望就越大啦。而家就近乎絕望啦。但我想講嘅就係咩咧？無論講足球嗰單嘢，又或者喂足球嗰單嘢真係冇所謂，攞嚟得啖笑嘅啫，因為個足球始終都係嗰種娛樂。但係咧，大佬。即係六四呢，舊年又係咁，今年又係咁，我覺得唔係講笑，但我想講，無論足球單嘢同六四呢單嘢，我都係講緊一件事啊，黃毓民，你我真係唔知你係咩思維，你係覺得我好似針對一個人，我真係冇針對一個人啊 ，OK， 我真係想講緊件事，如果你咁樣都覺得我係唔知有乜嘢得罪我，你冇嘢得罪我噶，对唔住啊，黄毓民，我有乜资格俾你得罪啊？ 毛泽东都冇得罪过你， 唔系冇啊，系啊， 你咪屌毛泽东， 唔系咯，我都唔识毛泽东， 系咯 ，OK， 希 特拉有冇得罪过你啊？ 系啊， 系啊，因为佢做件事有问题，我哋先屌， 系啊，我哋讲件事啊， 毛泽东做嘢问题，我哋先屌柒毛泽东， 我唔使 毛泽东，我 觉得我唔需要解释乜嘢叫对事不对人，俾一位我好尊敬嘅长者知道咯， 佢唔识噶， 我觉得佢应该识嘅， 佢唔识噶 ，OK。 佢只要對人不對事嘅，屌你老母，佢唔會識嘅同佢 講。嗱，呢個你講，呢個你講，唔係我講。 跟佢做嘅嘢，佢只會知係對人啫嘛，點會對事啫？ 我哋 先屌。 我想講，我哋始終都係覺得。 阿老尾，唔該啊。 我哋，我屌你老尾啊！屌你老尾，真係好撚唔家產啊！你要撚樣啫。屌你係咪最撚狗長閪個就係屌 我估啊啫喎！ 屌你個真 係。我冇問過老尾，我估到係老尾。 够啦，够啦， 系咯，你 估都唔谂得， 够啦， 你爆识 啦，老尾唔该晒， 屌你，下一次我就，下一次我攞嚟屌你，对人嘅，唔系对事嘅 ，OK， 我完全一估都唔， 我 OK， 翻翻嚟啊，正经少少啊，正经少少啦，好唔好？我哋都系呼吁大家嘅，六四真系维园见，因为维园系悼念六四呢个圣地嚟嘅 ，OK。每年我哋每一年好自豪嗰幅相啦，我哋好自豪十萬八萬人一齊去點著嗰個燭光啦。OK， 你話我哋有冇嘢做到？喂，如果共產黨咁容易推倒嘅，就唔係共產黨啦。 係噶嘛，鄧小平講噶嘛。 唔係咯，喂大佬，呢個唔係我哋嘅罪嚟噶嘛。OK， 咁我覺得我哋去悼念翻呢一件事，我哋希望下一代嘅人仍然知道1989年6月4號發生過乜嘢嘅事，係咪應該要去即係去紀念呢一件事咧？ 傑斯話啱，我又話啱，我啱先俾人夾埋話啊， 好， 即係好簡單啫。有錢你咪買 Prada 咯，冇錢你都可以買 Prada， 不過係 A 貨啫嘛。咁講真，可以嘅。梗係買正版啦、啊，咪維園咯。啊，唔中唔得嘅，冇能力支付太沉重啦。話俾支聯會，屌你老味。好啦，咁我咪買 A 貨咯，我咪去 去尖沙咀咯。咁 A 貨同正版分別啫，你鍾意買 A 貨嘅，其實上開網係鍾意嘅，咁樣其實我唔會介意嘅。但係講真，起碼我都要擁有個正版先。乜都假嘅，都講。 我係覺得即係如果譬如有啲網友，你好似你都可能同我類似，覺得喂佢，你覺得去到厭啦，去支聯會嗰、那個係嘛？你覺得支聯會去嚟都冇用嘅，益咗佢嘅。OK 唔緊要，但你係想悼念翻件事，你咪又好似可我咁樣有時間，你又揾翻當年嘅片睇下，係嘛？你揾啲外國報道睇下，同你身邊人講解一下。Facebook 你覺得有好嘅片咪 share 囉。如果你係支聯會嘅支持者，你覺得唔係喎，我哋支聯會你覺得真係要值得撐過，咁唔該你又去問返支聯會叫佢做多少少嘢。 OK。 係啦，會唔會宣傳做多少少， 甚至乎 如果我係話，如果你係 MyRadio 或者月時報嘅 fans， 你好啦硬意嘅，但唔知你又聽到而家。你又麻煩你又問返阿黃達同埋教主，喂你教主你係呢個傳媒嘅一個始祖鼻祖，你亦都係會點解歷史在笑。可唔可以讲翻几集关于六四嘅特别节目啊？吓，对于宣传好有作用、啊。咁我呢个就系我嘅谂法啦。 我最后要做少少补充，两句说话就系、是、我可以够胆代表大部分去每一年去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嘅人讲，我哋好多人都系唔系为咗撑支联会而去六四嘅。 起码 我哋系为咗悼念1989年六四。死难嘅学生而去呢个六四嘅维园烛光晚会嘅，休息一阵，送一首歌俾司徒华先生。OK，VIIV 嘅歌，继续战斗，系向司徒华先生致敬嘅。我哋休息翻嚟再继续。 即使走到尽头，仍愿将爱意绽放海里流。六四创伤，心中血未白流，燃亮烛光，努力延续自咒，争取应得公允自由，凭着策划相信却不强求，一生坚守心里热诚，怀着丹心对抗权力战斗。放手，即使走到尽头，仍愿将爱意绽放海里流。六四创伤，心中血未白流，燃亮烛光，努力延续自咒，争取应得公允自由，凭着策划相信却不强求，一生坚守心里热诚，怀着丹心对抗权力战斗，怀着丹心对抗权力战斗。